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八。 北京多云，26度到17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回信勉励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习近平就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逝世向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致唁电。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 我国中部地区今年上半年经济总量达11.8万亿元，有力支撑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第14届全运会明天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特别策划《我们的精气神》，带您近距离观察生机勃勃的民间体育活动。今天播出西海固的篮球天地。 首架外国商业包机抵达阿富汗喀布尔。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66万，近期新增死亡病例急剧上升。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5年来，你们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坚守在生命禁区，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着祖国的神圣领土，出色完成了担负的任务，大家都是好样的。习近平强调，边防部队战斗在强边固防第一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强化使命担当，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高原戍边模范营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英雄部队。该营驻地平均海拔4800多米，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每年8级以上大风200多天。长期以来，部队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忠实履职尽责，先后9次获得全国全军表彰，5次被授予荣誉称号，涌现出5名一等功臣、44名二等功臣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2016年8月，习近平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该营高原戍边模范营荣誉称号。近日，全营官兵给习主席写信，汇报5年来工作情况，表达牢记习主席期望重托、忠诚为国戍边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就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逝世。 向葡萄牙总统德索萨致唁电。习近平在唁电中指出，桑帕约先生是葡萄牙杰出的政治家和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享有很高声誉。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澳门顺利回归中国，中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卸任总统后仍长期关心中葡关系，支持两国交流合作。 我高度重视中葡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弘扬两国传统友谊，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本台消息，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59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关于2021年开展专题民主监督工作情况的汇报。汪洋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指明了方向。经中共中央批准。 今年全国政协制定了围绕“十四五”规划实施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计划，各专门委员会按照年初确定的民主监督重点题目认真组织实施，努力探索实践，取得了初步进展。汪洋强调，要始终抓住推进“十四五”规划的贯彻实施开展民主监督，从具体问题入手，深入调查研究。 找准问题症结，深度协商交流，提出更精准、有分量的监督建议。要准确把握政协民主监督的特点，探索与监督与协商之中的方式方法，不断总结经验，相互交流借鉴，努力提高政协民主监督实效。主席会议举行了2021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应邀做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报告。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繁星汇云汉，梦圆在天宫》。 各号加电前测设备准备情况， 检查、检查、再检查。这就是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主任设计师英鹏每天的工作。一个个小而隐蔽的问题是英鹏们最大的敌人。核心舱发射前需要进行三舱联试，就是要把空间站在天上几年的时间里完成的任务，在地面上用100多天的时间全部模拟一遍。 大概每天能睡几个小时？ 基本上连续几天4-5小时，人的身体扛不住了，可能会到宾馆去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因为整个的这个它的实验一直在运行，中间呢有很多的数据需要去检查，所以基本上是连轴转了。 庞大的空间站系统仿佛一个巨大的齿轮机器，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螺丝，系统一旦启动，所有人都得协同行动。在英鹏组建了7年的小家庭里，也是一场协同作战。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也知道他在干什么，那种感同身受，就是你那个理解，他每天真的都不着家。 电话， 电话， 起飞。 我们的征途一直是星辰大海。 这是本月1号开学第一课上，乘坐神舟12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的航天员刘伯明在太空中传回的声音。飞天梦就是这样，由一个又一个的小梦想合力拼就，就是由一代又一代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人接续铸成。在天宫上驻留了3个月的航天员们很快就要踏上归程。英鹏已经迅速转入到明年即将发射的试验舱一的研制工作中。明年试验舱将发射升空，并和核心舱对接在一起，最终形成 T 字构型。届时中国人自己独立建造的空间站将基本完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戚发任说， 星辰大海是无际的，人在里边是很渺小的，但是要靠每一个渺小支撑一个伟大的事业。 详细内容请收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工信部昨天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坚实。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党的18大以来，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显著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为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重要贡献。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示， 2010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1年位居世界制造业的第一。12年到202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由20.9万亿增长到31.3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由22.5%提高到近30%，体系完备。我国工业拥有41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这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量世界第一。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说，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 5G 网络，截至8月份， 累计建成 5G 基站达到 103.7 万个，已覆盖全国所有地市级城市。我国企业声明 5G 标准必要专利数、芯片设计能力等方面在全球具有领先优势。今年1到8月份国内 5G 手机出货量达到 1.68 亿部，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80%。 全面推进 5G 网络的建设，加快向城镇覆盖进一步延伸，加快交通枢纽、商业中心等一些重点区域的 5G 的覆盖，最终呢，让大家提升这个 5G 的服务的体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及中部六省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中部地区经济总量达到 11.8 万亿元，有力支撑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表示，2020年中部地区已占全国 10.7% 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 25.8% 的人口，贡献了全国 22% 的地区生产总值。 今年上半年按照可比价格来算呢，中部地区的这个经济总量呢增长了 14.7%， 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速的2%，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部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到2035年，中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丛亮介绍，围绕上述目标，意见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坚持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湖北、安徽、河南、湖南、山西、江西省主要负责人介绍了围绕落实意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下一步工作重点等内容。 第14届全运会明天将在西安正式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驻陕西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周诗柔报道。 为迎接此次全运会，陕西共建设改造各类场馆设施53个，分布在全省13个市区。作为升级改造类场馆的西安中学体育馆，承担14运会男子排球 U20 比赛赛事。目前所有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将在今天中午迎来馆内的首场比赛。十四运男子排球 U20 比赛经委会执行主任、西安市经开区管委会钱虎威： 各类场馆设施已经调试到位，场馆的安防、消防、照明、多媒体等硬件系统和各类竞赛器材已经完成多次测试和保障演练，并定期组织维护保养，完全具备了比赛的条件。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全运会期间，十四运会组委会将对涉赛人员实施点对点运送，全封闭管理。目前，运动员村医疗服务中心、技术官员村和媒体村医疗站、十四运会专用发热门诊等都已启用。十四运会西安市执委会竞赛组医疗卫生部联络员苏兴： 我们在30个赛事项目现场部署了医务室和医疗点，派驻了3甲医院医疗专家团队28个，确保赛事项目现场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截至13号，十四运会技术官员村已接待1885人入住，他们将担任本届全运会赛事裁判和比赛监督员。按照防疫要求，技术官员村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技术官员至少每2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在比赛场馆内，根据赛事特点和运动类型，划分出封闭管理区和非封闭管理区，同时制定各类人员流线，划分区域，避免出现交叉感染。十四运会跳水项目竞委会医疗保障处李东灿： 2个区域，封闭区呢和非封闭区呢，相互流线不交叉，按照各自人员流线进行工作。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我们的精气神。今天请听西海固的篮球天地，采制总台记者郭长江、赵初南、连军。 晚上有的大一点吗？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官桥乡村里的篮球队队长，45岁的资深篮球迷田静国，早早吃完晚饭，拨通了朋友的电话。农活之余，有空就约场球，这是田静国和老乡们已经深入骨子里的习惯。 虽然地处曾被誉为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山区，海原却是一片篮球的沃土。田径国际的小时候，一个铁圈，两根木头，三块木板，一身尘土，简陋的条件挡不住乡亲们对打篮球的热情。 以前老家那墙都是那个土墙，土墙上面那个篮花啊，可以栽到上面，然后把那个墙面稍微铲平一点啊，篮花放到上面打篮球，就那么执着在上面要打一打篮球，太喜欢那个东西了。 现在赛场上的球风正悄然影响着生活中的乡风。 篮球是个团队项目，村子里面的事情，也比较团结的。主要是篮球比较团结的， 对对，村里的事儿也比较上心。 对对对对对，我们要把他这一部分好的事情带到咱们其他事情上， 把篮球好的带到其他事情。 2017年，在乡级体育建设工程和参与脱贫攻坚的中央企业等各方力量支持下，两块标准的塑胶灯光球场成了村子里的新风景。2020年，海原全县脱贫摘帽，海原县全民健身中心也正式开馆。如今的海原县拥有篮球场760多个，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所有行政村都有了自己的篮球场。植根于篮球运动的良好群众基础，海原县已经承办了包括自治区农民篮球争霸赛在内的多项品牌赛事。海原县教育体育局体育中心主任张学良： 通过我们这种有组织的篮球争霸赛，凝聚人气，是一种正能量的体育运动，给我们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你说他的餐厅呀、服装店呀、宾馆呀，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且大家成为朋友了，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人生观。 哎呀，生活美呀，美。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昨天发表谈话，对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的顺利举行表示祝贺。发言人指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严格依照澳门基本法和立法会选举法等法律进行，选举结果体现了爱国者治澳原则，体现了民主和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广泛参与，选举过程公平公正公开廉洁，选举秩序良好，选举成功进一步延续了澳门各界爱国爱澳的光荣传统，展示了不同族群团结包容和谐的社会氛围。发言人表示，希望澳门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不辜负澳门广大市民的信任，认真履职尽责，积极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不断提升管制能力和水平，与社会各界一道创造新业绩，为推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台消息，澳门中联办发言人昨天发表谈话，对澳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顺利举行和即将组成的新一届立法会表示祝贺。发言人指出，澳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贯彻了爱国者治澳根本原则，特区政府依法组织选举，选举管理委员会和终审法院依法履职，各参选组别充分展现爱国爱澳的责任担当，积极备选参选，社会各界和澳门居民认真行使澳门基本法赋予的民主权利，整个选举过程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的生动体现，彰显了依法治澳精神，展现了风清气正和谐有序的崭新面貌。相信爱国爱澳议员一定能够依法履行澳门基本法赋予的职权，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共识，支持监督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共同推动澳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促进澳门繁荣稳定发展取得新成绩。 本台消息，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12号晚已顺利举行。特区政府表示，选举过程秩序良好，体现了公平、公正、廉洁的要求。特区政府表示，此次选举是在澳门和周边地区疫情防控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举行，在确保选举过程依法有序的同时，严格遵守卫生局的防疫指引也属必要。 而投票日的天气受台风影响，高温炎热并有骤雨，但是在此情况下，仍有十多万名选民认真履行公民责任出来投票，超过3000多名公务人员尽职尽责，做好投票站的各项组织和后勤工作。特区政府对广大选民和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12号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22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15例，泉州市6例，厦门市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8例，其中境外输入15例，本土13例，均在福建莆田市。截至9月12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751例。截至9月1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4812万剂次。 福建省莆田市、厦门市昨晚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信息。截至昨晚8点，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79例，其中确诊病例58例，无症状感染者21例。截至昨晚6点，福建省厦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2例。总台驻福建记者马宁、陈庚、韩志涛报道。莆田市疫情防控发布会上通报，莆田市仙游县将于今天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福建省莆田市卫健委主任姚冰山， 截止9月13号20时，高风险的风平镇已完成两轮全员检测，正在进行第三轮的全员检测。全县的全员核酸采样已累计完成855373人份样本，已检测完成548740人份。 值得关注的是，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例阳性病例，目前该医院已暂停门急诊等对外诊疗服务。厦门市副市长廖华生， 已经连夜开展包括医生、护士、住院病人、陪护人员等等在内的全员核酸检测，共采样10355人份，完成率100%，均为阴性。 目前福建省卫健委已抽调全省2079名医务人员、4辆核酸流动检测车辆，全力支持莆田的疫情防控工作，两地分别采取相关举措遏制疫情蔓延扩大。莆田市副市长胡国防表示，莆田将进一步加强核酸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尽快阻断疫情传播。 我们已经组织了177人的流调队伍，全面开展流调工作。那么目前基本的生活物资充足，价格稳定。 厦门市副市长廖华生， 一是进行全市的防控，大力减少人员的流动和聚集；二是加快流调溯源，全面排查可能的感染者；三是加强风险区域管理，采用分区分级管控措施。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昨晚发布通告，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减少人员流动，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厦。自今天0点起，确需离厦的需凭健康码绿码并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本台消息，受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影响，昨天起到明天，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将遭遇持续强风劲雨。水利部昨天再次部署台风灿都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灿都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今天到明天白天，灿都将在长江口外海附近海域回旋或缓慢移动，明天夜间开始转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上海市截至昨晚6点，已转移安置相关人员达33.1万人，各室外旅游景区、旅游景区的室外区域、游乐场所今天一律闭园，中小学、幼儿园停课。此外，江苏省南通市今天全市所有中小学含中职技工学校、幼儿园停课。 根据空管气象预报，台风灿都总体趋势减弱，对航班运行影响预计进一步降低。 浙江杭州、温州、台州机场航班运行昨晚起已恢复。记者从上海机场集团获悉，根据台风灿都目前路径预测，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座机场今天将逐步恢复进出港航班。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十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落下帷幕。本次盛会签约仪式共组织签订国际国内合作项目179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元，较上届增长 13.7%， 签约项目总投资额创历届之最。 2021年国家海上搜救五角本实战演练昨天在河北海域举行，演练综合运用救助直升机、水下机器人、智能无人艇等新技术新装备，形成陆海空立体化综合救援网络，对海上遇险人员实施快速有效搜寻救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机13号降落在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这是塔利班8月15号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来首趟飞抵阿富汗的外国商业包机，航班乘客主要为世界银行工作人员。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高级别部长级会议当地时间13号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赞扬国际社会对阿富汗人民的财政援助，并紧急呼吁迅速增加资金，以便向阿富汗弱势群体给予持续的人道主义帮助和支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3万0815例，达到2亿2451万1226例，死亡病例增加6335例，达到462万7540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17万0167例，死亡66万136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19965例，新增死亡病例1428例。据美国媒体报道，最近几周美国死亡病例数急剧上升，在一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州，新增死亡病例数大幅增加。鉴于目前全美因新冠肺炎入院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0万例，美国的死亡病例数预计还会持续增加。 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11号和12号分别成功试射了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报道说，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飞行7580秒，精确打击了设定在1500公里外的目标。朝中社说，这一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朝鲜在更坚定地保障国家安全、强有力压制敌对势力反朝军事活动方面，又有了一个有效遏制手段。 尼日利亚狱政部门13号证实，尼中部科吉州一座监狱12号晚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200多名犯人逃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任命来自约旦的西马萨米巴胡斯为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接替菲姆奇莱姆兰博努卡。巴胡斯他拥有35年在基层、国家、区域和国际等各层级的领导经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文、李潘奇，主播卫东、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 与健康同在。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